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点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日，世界最大飞行器进行飞行的测试引发关注。这次全球最大飞行器首次离地飞行，只是大家见到它的模样觉得有点奇怪。据了解，飞行器体长300英尺，最高飞行高度可达2万英尺。外观长得像鸟蛋一样的巨大飞行器，到底该如何界定它？为什么要研制它？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最大飞行器你能飞多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 星星铺成爱的脸。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哈，就在前两天啊，世界最大的一个飞行器叫做 Airlander， 在英国哈、进行了首次的离地飞行测试，那预计呢将于明年离开机库进行正式飞行。那一些航空航天这方面的爱好者啊，可能也关注了这个新闻了，大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世界最大飞行器它的真容啊，有的人会觉得说长得好怪异啊。咱们有媒体翻译啊，说这个飞行器呢是介于飞艇和飞机之间的一种飞行器，最初呢是作为美国军方的项目进行研发的，但是现在呢已经被改造成为用于私人商业飞行的。为什么说它长得比较怪异呢？如果看到图片的朋友会很直观的看到，它就像3个巨大的鸟蛋啊拼在了一起。为什么要研制它？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我们的嘉宾呢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高级编辑吴佩欣，欢迎吴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吴老师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咱们 被称为世界最大的飞行器。我说了，咱媒体翻译啊，说它是介于飞艇和飞机之间的一种飞行器。我们先来说说这外观像鸟蛋一样的 Islander 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界定它？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界定一下？ 专业是谈不上了， 嗯， 咱们聊聊天哈。 嗯，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文媒体呢，可能在理解的这个英文原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出入。 嗯， 因为我感觉呢，这个飞艇啊，Islander 它就是一个飞艇。 嗯， 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飞艇。 那我们怎么界定飞艇？我们就是如何来定义飞艇啊？能把它给归为飞艇？ 就是说人类一直都想往天上飞，有这种航空的梦想。 嗯， 那么来说呢，从这个梦想开始，那么就出现了两个类型的飞行器。一个类型的飞行器是比空气轻，那么我们说的话，我们早期比如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先生的孔明灯是吧，当然传说是他发明的是吧，点起来靠加热空气，空气密度变小，那么靠这种下面的冷空气把它拖上去是吧，这是属于比较轻的，这个比空气轻的飞行器。热气球也是这个原理， 嗯， 实际飞艇也是这个原理啊。那么另外一类的飞行器，它比空气重，那么我们就说像什么直升机是吧，飞机， 对，也得想办法让它飞起来。 对，它是就说前一类比空气轻的这个飞行器，我们说呢，它主要是靠这种空气的浮力把它推上去，那也叫做静升力是吧。那么飞机这类的带翅膀的，它是靠上下机翼表面的压差提供一个向上的一个分量啊，产生向上的一个升力，那我们管它叫动升力。 嗯， 所以这两类飞行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这个飞行器的特点来看呢，Islander 它还是属于第一类， 就是 严格来说更接近于第一类， 所以就把它归为应该算是飞艇这一类的。 是这样 啊。我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哈，首先它的体长能达到300英尺，一英尺大概是0.3米左右哈，大家可以乘一下。那它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飞行器，而且背景资料当中介绍哈，说它是用氦气作为升力，让这个飞行器升空。就跟刚才吴老师说的，它应该是比空气轻，所以它能够借助这个浮力，然后把它升起来， 对 吧？而且呢，说它可以在空中漂浮2个星期，飞行速度呢能达到每小时90英里，一英里大概是1.6公里哈，大家也可以乘一下，大概也就144公里每小时时速啊，这样 是不到150， 不到150，对。那最高飞行高度呢可达到20000英尺，而且呢它可以载重10吨，这些数字其实都是在说它的这个性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了，那它包括它背后所有的这种飞艇家族，我们研究它到底要干什么？它跟飞机相比，它具体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 飞艇它实际是人类有飞艇的话，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阶段。那么从那个19世纪末期开始，那有趋于使用的飞艇。那飞艇呢，开始早期它提供浮力，它主要是要靠这个，你比如说最早它可能用煤气。 煤气 是吧，因为加那个作为这个气囊里的填充气体，那么后来的话用氢气作为填充气体，靠空气，因为他们都比空气要轻，那么是靠产生的浮力，他们可以升上空中。 对，虽然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是会发现它的一些弊端是吧， 对，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就是说呢，就是说它只提供了一个向上的力量，那么飞艇肯定它比这个气球，比其他的一些那个比较轻的这些比空气轻的飞行器，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按照航线航行，是吧？所以的话，早期呢，那个航线方向上的一个动力，它可以在那个飞艇上临时装一个，比如说蒸汽机，或者说干脆的话，有的人试图的话用那个烧这个气囊里的煤气，是吧？作为动力。后来呢，就是桑托斯·杜蒙在20世纪初。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飞行家，是吧？他呢，那个用这个电动机解决了这个航向动力的问题，升上去，那么那个电动机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轨道上的一个变动，往前走还简单的拐弯，是这样，所以他提供了这个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那么一直以来，就说呢， 飞艇是作为在这个一次大战以前，它是作为这个就很快就投入了航空运输领域。我看过一组资料，就是到一战爆发以前，最著名的德国有一家公司就是齐柏林，是吧？齐柏林爵士他做了很多著名的飞艇，他当时的话，齐柏林飞艇已经运输了3.5万人，就说在欧洲运输，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运送人员是吧？ 对，因为早期的固定翼飞机，它一次只能坐十几个人、几个人， 很小的 飞机，很小的飞机、嗯，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先进，是吧？那当时的运输的主力，长途运输的主力，包括那个运比较多的一些人，都是靠飞艇来解决的。就是一直到30年代，飞艇都是当时那个年代最大的飞行器。 嗯， 那么这的话，有可能的话，气囊能够100多米、200来米长，这都有。 嗯， 但是随着飞艇的发展，1933年的时候，当时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齐柏林系列飞艇中有一艘叫做兴登堡号。1933年的时候，它在这个美国，因为它是发生了一次致命的一个事故。 嗯， 因为当时它冲的是这个氢气，所以来说呢，那个在飞行当中过程中呢，那个碰上疾风，当时呢那个飞艇转弯。这是那个钢缆啊，那个缆索呀，那个劲儿很猛，这个转弯的这个劲儿产生很大的一个过载，把艇就是气囊扯破了， 嗯， 氢气泄漏了以后的话，正好当天是个阴雨天，这个气囊和飞艇表面上集合了大量的静电电荷，这时候飞艇又要迫降，需要把那个气流飞艇那个缆绳要放下来。突然产生了静电火花，所以这个砰， 整个就爆炸了， 着起来了，从尾部就着起来了。当时是这个连那个乘客在这个人啊，大概是这个不到100人啊，可能是100人左右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最后呢，事故中是那个遇难了36个人， 嗯， 所以包括那个齐柏林公司当时在美国的代表。所以这个以后的话，大家就感觉的话，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因为结合之前也出过一些事儿，主要。那可能一大部分是由于这个气体的一个问题，就是氢气气体的问题，所以就大家就放弃了， 就不去研究它了。 一是不去研究了，一是二战也打起来了，就是说这个整体运输的这个环境破坏掉了。 嗯， 那么到二战以后的话，人类的这个咱们说重于航空器的这个飞机，这个 飞速的发展 起来了，所以大家有一段时间几乎快把这个飞艇这东西给忘掉了。 嗯， 那么到后来的话，大家发现就是飞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最大的这个民用的客机，那么我们知道是空客公司的 A380，是吧？那实际军用的运输机是那个当时前苏联研制的225，是吧？这都比较大，但是呢，他们的航时也是非常有限的。 嗯， 你比如说那个空客，是吧？咱们说的话，嗯，那它飞不了一天，是吧？它无法在空中的话，这执行那么长时间。 嗯， 最大的这个无人机，就说美国用作侦察的这个 RQ-4 全球鹰，它最大的航时的话，大概是能飞到32个小时多一些， 嗯，就是一天多一点儿， 就老百姓话说就撑死了， 一天 啊，就对他再想飞就得下来了，是吧？就得对， 所以续航能力 要低，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家突然发现的话，飞艇的续航能力非常非常的高，由于现在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的话，像现在的话，咱们今天提到这个 Airlander 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在空中飘2个星期， 可以飘2星期，是吧？只要把它放上去就 OK 了，是吧？所以这个呢，它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呢，飞机的这个飞行成本，它的这个维护的成本非常高。我就说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它一个飞行小时的话，它要就是花掉1万到2万块美元的这个样子， 嗯， 就是这是它还不包括剩下来的这个就下来的这个维护成本，那个成本的话大致还是在1万左右。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的就是有人飞机或者说无人飞机啊，那它的这个运营成本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就说大家突然发现，哎，我这个飞艇，你比如说现在也可以做到无人的飞艇，是吧？我这个飞艇的话运营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嗯， 而且呢，这个对 对这个跑道的条件非常不讲究。你比如说像这种这么大的飞艇，就说跑道的话，大概的话需要300多英尺，也就是100多米够了。这个跑道的距离，可能现在连轻型飞机可能都够呛够用。 嗯， 而且这么大一个飞艇，它可以现在可以完全实现什么呢？完全可以实现的话，只要说找一块比它的这个长度宽度要大一些的一个平整地方，它就可以像类似直升机那样降到那里啊。对条件。 总之就是比较好伺候， 好伺候，非常非常好伺候。 哎，但是我们说回到这个 Airlander， 它一开始是美国用于军方的一个项目研发， 对，是这样， 是英国的公司在帮助它研发，但是后来又被改为了私人商业飞行，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 它是这样，那我们要知道这是英国哪家公司？英国有家公司叫Hybrid Air Vehicles， 它这个用缩写就是 HAV。 嗯。 它呢应该说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是一个混合空中运输载具啊这类的意思，它是这个公司。 嗯， 那这公司的话它是有一个研究这个飞艇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个推出它的这个型号之前，它以前做过像什么天猫的叫天猫 Sky Cat， 嗯， 它做过这些这个飞艇的一些研究，那个飞艇更大，所以当时呢就是说美军啊当时提出了一个竞标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呢，我呢要需要一种，就是说能够在这种固定空域内，他当时提出了是6000米以下，那么呢就是这个行动半径大概是在这个3000公里左右，这么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那个监视系统，可能说负责这种战区的侦察。就是类似于这个专业名词，就是 C4ISR 这种，是吧？指挥通信，是吧？那个计算机数据交换，是吧？ 啊， 包括这个搜索、侦查啊。 等于这 个 项目它的目的非常明确， 啊，对， 你在多高的这个高度飞行，然后用于干什么？ 当时军方，美国军方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来说呢，这个那个。诺斯洛普这个格鲁门公司啊，就是美国一个著名的一个大的公司哈，就是联合呢这家公司，就 HAV 这家公司呢去做这个竞标。 嗯， 结果呢这家公司呢就在他们早期的这个 HAV3 的这个验证机的基础上，就给美国方面做了样机。 嗯， 那这个样机的最后 是我们看到的这像个三个鸟蛋拼， 这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呢样机呢比这个还要小一些，因为当时它的一个尺寸呢是那个样机发展到最后呢叫 HAV304。 嗯， 304呢它长度呢大致是91米啊，宽呢是34米， 嗯， 高呢是26米，它的那个上面那个气囊的话呀大概是38000立方米， 嗯， 38000立方米，比现在的可能要烧那个气囊要稍小一些，稍小一些啊，所以呢，它那个采用的动力呢，除了这个气囊里边的提供的升力呢，它主要是那个有4台呢350马力的这个4升涡轮增压的8缸的柴油发动机， 嗯， 是吧？它靠这个来提供这种航向转弯啊这些动力，是吧？ 就是还是有发动机要烧油的， 烧油的，但是 还是涡轮增压 turbo， 对 supercharge 的，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严格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小的了，是吧？动力就是跟那个现代的那个什么那个涡扇发动机这个动力是没法比的，对吧？ 嗯， 但是说呢，它已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动力，所以呢，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把这东西做出来呢。一看呢就说美国把这个东西定位于就是说在超视距以外的这个长航时超长航时低成本无人机， 嗯， 定位是做这个用的。大家折腾了半天呢，后来的话在这个2012年，我记得好像是2012-13年左右的时候，美国把这个军方的这个项目，因为考虑到财政预算的一些原因，把这个就把这个给砍了。 嗯， 美国人也很精明，说那你既然这个东西，那怎么办？那我留着它也没用，是吧？那这样吧，你买回去吧，英国人你买回去吧。 嗯， 美国人还把氦气都给抽走了，是吧？就剩张皮儿，是吧？剩外边的壳，英国人又花点钱又给买回去了，改头换面，哟， 变成这个了。 嗯，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整个这来龙去脉哈，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说，那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造型？它这是像三个鸟蛋一样这么拼成的一个造型，大家会对它这造型有一些看法，就觉得它不好看啊。为什么它要设计成这样？有道理吗？ 这个当然肯定是有道理的。现代的飞艇，首先来说，它从这个气囊的材质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什么变化？ 你比如说的话，它如果说它要飞起来，首先就要足够的轻，对吧？另外的话，还有足够的韧性。这个来说，对传统的这个飞艇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对吧？要考虑到强度和这个材质的要求， 嗯， 那非常难。那现在随着就是化工工业的发展，那我可以完全做到非常轻，那非常薄，而且强度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当时在这个HAV 304的时候，它已经用上了这种那个聚酯的，就是高分子材料，所包括凯夫拉呀，包括这些这个方晶类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结实，也很轻，是吧？那可以，它就可以，因为轻了，它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大，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什么呢？它增加了这个数量以后，增加了那个气囊的数量以后，它的相应的这个浮空的能力就强了，浮力就大了。因为我们初中的时候，按照我们初中学的这个阿基米德定律嘛，是吧？学物理都学过，说那个ρ g v 是吧？一乘是吧 ？ρ 是密度 ，g 是重力加速度 ，v 是这个排开的这个体积，那我们可以算出来，哎。它就是这么大的，这么大一个什么？那增加气囊的数量，就意味着增加浮空的升力，那就意味着说增加它吊装的能力， 嗯， 是吧？增加它吊装货物也好，比如说运什么东西也好，增加它这个能力，它就上来了。 载重10吨是吧？ 对，所以它载重，它肯定就是上来了， 嗯， 上来了。另外呢，它这么并排，那我们知道并排它有一个好处，它实际就相当于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放一澡盆水，是吧？我们扔进去一个木板。它肯定的浮力比较大的，是吧？那我们把这个木板我们片下来一条，那一窄条我们扔进去，那肯定赶不上这个浮力，对吧？所以就相当于这个道理。它实际来说的话，从这个材质上也好，从气动结构也好，从外形也好，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而且它现在的话，它横着，它是一个鼓鼓囊囊一个扁扁的东西，它实际 排开的 对对对，如果我们看它的剖面的话，它是一个鼓鼓囊囊一个很扁的一个东西。那么来说这部分实际来说从气动外形上又给它提供了一部分动的一个升力， 嗯， 对吧？就相当于来说的话形成了一个笨笨的厚厚的一个飞机的一个翅膀。 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还要和吴老师再探讨几个话题。其实刚才我们比较了飞艇和飞机，包括在数字上，可能有的朋友他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比如说虽然它的续航能力很强，但是它速度慢呢，是吧？虽然他说这个载重比飞机多，但是它这个成本低，它是不是也这意味着它效率低呢？有人可能有这个疑问哈。而且在我们人类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哪些类型的飞行器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曾经出现，但是又被我们淘汰，又是什么原因淘汰的？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分享。 FM 100.6 AM 888 AM 888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世界最大飞行器进行飞行的测试引发关注。这次全球最大飞行器首次离地飞行，只是大家见到它的模样觉得有点奇怪。据了解，飞行器体长300英尺，最高飞行高度可达2万英尺。外观长得像鸟蛋一样的巨大飞行器，到底该如何界定它？为什么要研制它？另外，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怪异飞行器还有谁？为什么他们无法服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最大飞行器，你能飞多久？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航空知识杂志社高级编辑吴佩欣吴老师。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最大飞行器你能飞多久，关注的是最近啊刚刚在英国进行了首次离地飞行测试的一个被称为 Airlander 的一个飞艇啊。刚才听过吴老师的介绍，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为飞艇了，也说了一下它的这个特性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它可以在空中漂浮两个星期，飞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90英里，就差不多每小时144公里。那最高飞行高度可达到2万英尺，可以载重10吨。刚才结合这个新闻呢，吴佩欣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下这个介绍哈，也说到了在人类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飞艇还有飞机啊，我们大概都经历了哪些的这个关键点和一个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还是在把他们二者进行一下比较，我们在这给大家再直观的比较一下。先说说它的这个速度，刚才我说了这个飞艇 Airlander 的时速能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那一般我们的飞机哈，咱们先说普通的民用客机一般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速， 类似的尺寸的吧，咱们说是吧。 嗯， 那咱们说的话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啊，那个我们都知道，还说380是吧？380是目前最大的最大客机了， 对，大家也很关注的哈。 那它的这个巡航速度是吧？它可以达到这个940多公里，945的这个样子，每小时时速， 基本上是它的7倍8倍左右， 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应该是 6倍， 差不多 6倍啊。 那这个呢，那个比较大的军用的运输机是吧？像那个安25也是差不多这个尺寸的是吧？ 嗯， 那可以，它可以达到这个巡航速度，它可以达到这个800时速，能够达到800公里。 嗯， 相对来说的飞艇肯定是慢的。 飞艇是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它就是飘在空中，好像慢慢移动一样， 是吧？ 对 对 啊， 但是慢有慢的好处。 哎，慢有慢的好处，那到底好处在哪？一会儿我们会接着说。这是速度，高度呢？他们在飞机和飞艇在高度上面会不会有差异要求？ 一般的来说，你像那个美国人，他提出这个军用的这个飞艇的这个竞标方案的时候，他当时最早期的话，他是要飞到6000米。那事实来说的话，大部分这种运输级别的飞艇的话，都集中在从地面往高走3000米左右，差不多这个方向上。因为就是大致来说的话，这也是这个大气比较那个密度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4000米以上的话，它可能还含氧量高了，那个密度就要低一些，是吧？那这个过程中恰恰是对它的这个发挥最大的性能，包括提供最稳定的升力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也可以降低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风险，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基本来说的话，我们说的话飞个几千米3000米是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这部分飞艇，也就是说的话承担这个基本的，就是说咱们大气层内任务的，或者来说是承担那种飞行任务的这个飞艇。 那 就是 我打断一下，在这个高度层面上来讲，它一般会执行哪些具体的任务？ 这个任务啊，非常非常的多。 嗯， 您比如说那个旅游观光，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因为飞艇在早期来看的话，它是作为运输工具来用的。那么说，就说早期我们刚才提到的星登堡号的话，当时的话是世界上30年代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飞艇，那是有钱人才坐得起的，是吧？都是土豪什么是吧？ 让我们想到这个泰坦尼克 那个。他就是说呢，他因为他飞行速度慢，是吧？那么大家可以有时间有机会看一看航线下面的一些景观景致，提供空中观光，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服务。 是，现在很多热气球也是在提供这样的旅游观光服务。 对，但是它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比热气球要大。而且它这个控制航线，比较容易是吧？它可以往前飞，是吧？那这样的话，它实际比热气球，而且要稳定，是吧？它是有优势的。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它可以做这种，你比如说拉一些超大件、特大件、很沉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看，你说这些东西包括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要卫星，我们要把卫星运到从这个制造厂运到基地，我们要把火箭从制造厂运到基地，是吧？很远很远的，比如特别是火箭，那是很长的一些加长件， 你要钻山洞是吧，你对这个高的山洞涵洞的一些高度啊乱七八糟都有要求的是吧，所以呢如果这些东西用到这种大载重的这些飞艇来做就方便了好多。那你说大林场是吧，一木头好长好长的木头是吧，那这些东西车有时候很难拉的是吧，那我可以用飞艇来拉，这些东西都可以实现 大型物件的运输。 对对，异形的桥墩子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多，那么我一拉一些桥墩，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航空的一些抢险救灾，有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汶川地震了或者说南尔地震了，大量的大件的物资运不进去，直升机它可以说最后一公里是吧，这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固定翼飞机拉到大型机场，把物资把这个重点的这种拉到大型机场，那么大型机场再往下到震中或中间的这段路断了堵了进不去了，进不去怎么办，我们过去是要就用这个直升机往过调是吧，那这个成本一是高，一是直升机它这个载重量是比较低的是吧，它比较小，而且呢在这个它对地形啊对什么的话它也是有要求的是吧，而且还要人开是吧，那现在完全可以做到的话用飞艇去，有可能的话还是无人的飞艇可以来做这个东西，它可以做这种定点，而且它对降落条件对起降条件也没有特别多的要求是吧，基本说我满足这个条件我都可以了，那我就可以做这些事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话这种获取信息的能力，那么我们知道的话现在你要飞机飞一圈下来，那可能的话它这个航时是有限的，有些地方的话它看不细是吧，那它这个飞艇它这个可以在天上待，我看新闻资料可以说是待两个星期是吧，实际当时美军提出了这个概念的话是要求的话达到三个星期 更长时间 啊，对21天， 嗯， 它待21天的话它可以来说的话对这个战区后面的所有的资料包括这个动的目标有邻部队自己位置敌人的位置都可以看到， 可以更长时间仔细观察。 对对对，如果说的话还有一部分飞艇是可以放到这20公里以上的近地空间的，那就属于超越了这类的飞艇的这个那个服役的范围是吧，那更高的东西，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呢，一是大气预报是吧，天气预报灾害预报，另外还有就是说这种战区导弹是吧，敌人的弹道导弹打过来了，我可以提前预报，就是相当于在卫星的外面又提供了一个手段，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而且成本特别特别低。 嗯， 所以这些东西往往是这种固定翼、短航时的这种有人机或无人机做不到的。 等于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啊， 对对对， 不管是在军用还是民用方面， 对对对， 其实它可以发挥自己这个能力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嗯， 那最后我们再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因为这个咱们说 Airlander 它是进行了一次飞行测试啊， 嗯， 而且也说预计明年会离开机库进行正式飞行。我们说以往飞行器哈，大家知道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都有，只要能飞上去的，我们都把它称为这个飞行器。 嗯， 那在我们的过程，人类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一般这个飞行器能不能服务于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考量，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漂亮啊，或者说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去造的飞行器最后没有办法服役，都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他们淘汰？ 是这样，那个首先来说呢，就是如果说 Airlander 它要投入使用，它肯定要经过这种试飞程序是吧，因为现在的航空器都必须要走这个东西，那我们知道经过试飞把它基本飞行特性飞出来，把它上面的一些那个系统特性飞出来是吧，那稳定以后的话我才可以测出来以后符合要求，那我才可以定型完了投产，是这样的东西。 嗯， 那过去有一些飞行器要不是重看是吧，早特别是早期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重看不中用 是 吧 要不是这个它的这个运行成本过高，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咱们说协和超音速客机， 嗯，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投入现役的超音速的客机是吧，但是呢超音速飞行噪音太大，当时的发动机水平的话它是用的涡喷发动机，非常的费油，所以这个过程中它运营成本很高，环保人士也一直在旁边一直抗议，所以这个飞机就没有最后投入到这个，它投入运营一段时间以后就退役了， 嗯， 是吧， 就被淘汰了。 也不能说淘汰，它有些技术可能后来还在发展还在用，但是呢就是很可惜是吧，咱们一看的话这么好的是吧， 嗯， 这么好的非常非常漂亮的 就被淘汰， 对，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还要靠实践去检验哈，而且在整个检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很高的这种性价比，这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和吴佩欣老师一起呢，从 Airlander 这个新闻出发哈，给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下整个飞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在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生产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吴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啊，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